不进返京；五是严格控制在京举办全国性会议、培训等活动。有来京人员参加的，主办单位要加强远端筛查，人员闭环管理。六是加强进出京旅游管理，自驾游要谨慎选择目的地。暂不恢复进出京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继续暂停出入境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七是有序安排师生离返京工作，组织师生错峰放假离校，错峰开学返校，假期坚持少聚集、少走动、少扎堆。 目前国外疫情高发，国内多地报告本土病例。北京市疾控中心23号发布提醒，要求与发布病例轨迹有交集等风险人员主动报备。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与发布病例轨迹有交集人员以及接到外省市县区各级疾控中心电话告知的密切接触者等风险人员，立即主动向社区、单位、宾馆等报告，配合做好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各项防控措施。 那么在健康监测期间，来返京人员和同住人员一旦出现发热、干咳、咽痛、乏力、腹泻、味觉异常、嗅觉异常等症状，需要立即报告社区，配合开展核酸检测，不参加社会活动，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打网约车等，戴好口罩，及早到附近医院发热门诊按规定就医，不要自行购药服药，向医生告知活动时、接触时及自身的身体异常情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2月24号就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政策及相关筹备工作举行新闻发布会。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春表示，在全球疫情形势严峻下举办冬奥会，可能会出现感染者或局部小规模聚集性疫情。对此，北京冬奥组委已做好了充分的应急预案。 三个赛区针对无症状感染者都设置了专门的隔离设施，如果出现阳性病例且无症状，那么感染者呢会被送到隔离设施进行隔离。如果有人员有症状，在北京被送到指定医院北京地坛医院，在张家口将被送到张家口市第一人民医院。 此外，阳性人员不能参赛，如果符合北京冬奥组委设立的出院标准或者解除隔离标准，就可以离开医院和隔离设施。阳性病例的密接者要单独居住、单独送餐，安排专用车辆在场馆和驻地之间通行，每天做两次核酸检测。如果核酸都是阴性，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开展比赛或者工作。 记者从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到，截止到12月24号凌晨6点，天津这一轮本土疫情累计判定追踪在天津密切接触者255人，在天津的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982人，都已经实施集中隔离，核酸检测结果目前都为阴性。天津市西青区、南开区、河北区已经完成所有重点人群第二轮筛查采样检测任务，累计采集64174人，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 天津市疫情指挥部提醒市民，要严格遵守天津市人员流动政策，全部封控区、管控区人员要严格落实隔离管控措施，防范区内人员要严格落实非必要不离京，严禁参加聚集性活动。12月8号到20号期间，具有封控区、管控区旅居史的人员要主动向社区报备，并配合健康管理。 此外，天津健康码调整及接收短信提醒的群众要主动做好个人防护，立即与所在社区、单位、宾馆等联系报备，依法配合做好隔离管控、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工作。 12月23号0点到24点，陕西新增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2例。自12月9号以来，陕西全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64例，其中西安市255例。延安市5例，咸阳市4例。12月23号0点到24点，新增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例。 聚焦在西安，西安地区的疫情风险升级，去哪儿网、途家等多家在线旅游平台发布了酒店退改措施。去哪儿网表示，针对西安疫情涉及的酒店，预订日期在今年12月23号之前，入住日期在今年12月23号到明年1月7号的所有入住订单，到入住日当天晚上11点半前都可以免费取消。 途家民宿也发布，针对西安地区的民宿订单，凡在今年12月23号前预订，入住日期在今年的12月23号到明年的1月7号之间，不包含1月7号的所有没有入住的民宿订单，都可以支持免费取消。提醒广大市民，如没有必要情况，近期避免前往西安地区，在当地的旅客也请务必注意自身安全和自我防护。 那么陕西一确诊病例因多次违反防疫规定，目前被警方立案侦查。陕西省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2月23号延安市宝塔区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一例，魏某某，男，56岁，现住在延安市宝塔区冯庄。 魏某某自延安市发布疫情防控有关规定以来，多次违反疫情防控规定，出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参加聚餐活动，造成了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严重风险。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决定对魏某某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京津冀三地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寒潮天气。时隔不到一周，北京再度迎来了寒潮天气。北京市气象台已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3号到26号，北京地区将先后出现弱降雪、大风和强降温的天气。医疗专家特别提醒啊，寒冷天气有四类人要谨防身体失温，包括老人、婴儿、户外长时间停留者和酒后人群。 那发生身体失温时会出现哪些症状呢？专家提醒，成人发生身体失温时会出现寒战、虚脱、思维混乱、记忆丧失、言语不清等等。如果这些症状出现其中任何一个，请及时的测量体温，若体温低于35摄氏度，请立即就医。那如果不能马上获得医疗救治，就需要用暖水袋等给胸部、颈部、头部等身体的核心区域加温。另外呢，也可以饮用热水、热饮料，帮助提高体温。症状缓解之后，还是需要尽快就医。 那么北京迎来的这一波寒潮天气，夜间最低气温将降到零下10摄氏度。寒潮期间啊，北京全市各救助机构将会加大冬季救助工作力度，开展夜间巡查，全力保障流浪乞讨人员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对地下通道、公园绿地、桥梁、涵洞等流浪乞讨人员留宿聚集的95个重点点位增加巡视，发现流浪乞讨人员要及时劝导护送其进站避寒取暖。 此外，在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帮助协调下，加大对外省市沟通协调，帮助流浪乞讨人员快速返乡。寒冬送温暖行动开展以来，民政部门已经帮助70余名流浪乞讨人员快速返乡。 记者从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了解到，新一轮寒潮降温期间，北京市供热设备已经提前升温运行，各区各供热单位已经提前制定了降温天气的应对方案，加强人员调度安排，合理调节供热系统，确保气温下降，室温不降。 那在大风天气期间，北京市还将全面开展户外广告设施安全检查，排除安全隐患。大风前对检查发现存在隐患的设施立即进行加固或拆除，大风中立即停止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志、标语宣传品和重大活动宣传环境布置相关的高空施工作业，排除安全隐患。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12月24号上午，北京、天津与河北三地交通部门联合发布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白皮书2014到2020年。截至目前，轨道上的京津冀已经初步建成，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了铁路 1.5 个小时的通达，北京、雄安、天津、保定一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 截至2020年底，京津冀区域营运性铁路总里程达到了10480公里，比2014年增长 33.6%。北京已开通城市副中心线、通密线等四条市郊铁路共400公里。轨道交通线网里程达到了727公里，七年来增加了200公里。公路方面， 京台、京昆、金石、大兴国际机场高速等一大批高速公路建成通车，有效地形成了缓解北京过境交通压力的首都地区环线通道。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三省市将继续以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建设为重点，协同做好冬奥会交通保障，加快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和世界一流智慧绿色港口，提升机场群综合保障能力，努力打造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熊猫造型的车头远期实现全自动驾驶，年底即将开通的地铁11号线西段冬奥支线日前正在进行最后的设备调试和保洁等工作，开通后将成为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一条智慧化示范线。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上午10点多，地铁11号线新首钢站里灯火通明，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开通前最后的设备调试、保洁等工作。站厅设计简约大气，红色缀着雪花造型的墙面，开放式服务问询台等，将中国元素、冬奥元素和首钢元素相结合。北京地铁11号线站务中心主任王莹介绍， 11号线西段呢又称为冬奥支线，线路全长是4.2公里，共设置有四座车站，分别是新首钢站、北新安站、建安桥站和莫市口站。莫市口站呢暂时不对外开通运营，其中建安桥站可以实现11号线与地铁6号线以及磁浮 S1 线之间的换乘。开通之后呢，它是可作为直接服务冬奥会的一条轨道交通线路。 欢迎乘坐地铁11号线列车。 走进11号线的车厢宛如进入冬奥时间，蓝白主色调、雪花顶灯、冰墩墩、雪融融、冬奥口号会徽的贴纸等。北京地铁11号线车务中心党支部副书记孙银星说， 车头仿照国宝大熊猫的形象去设计，扶手杆也是仿照冰球杆的设计，电子地图上到站显示呢是有一个卡通人物从这个站以滑雪的方式滑到下一个站，远期可以实现全自动驾驶，实现车辆自动唤醒、自动运行，车辆的空调系统呢也是变频空调自动调节温度，还有空气净化功能，电子地图上还能显示将要到达的下一站站台结构、车辆的拥挤状况，方便乘客选择舒适的车厢乘车。车上呢也新增了健康管理系统，通过 5G 网络呢将车辆运行的记录啊传回服务器云端，可以实时呢监控车辆的运行状态，对各个系统呢做出故障预警和寿命的预测。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根据北京市交管局关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时对于相关道路实施交通管制措施的通告相关要求，自2021年12月26号首车至2022年3月31号末车，途经国家体育场北路、大屯路的82路、311路、319路、379路、450路、466路、484路、695路这八条线路将临时采取调度措施，请市民及时关注出行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路线。 北京市交管局12月23号在官网上公布了冬奥会交通管制通告，2021年12月26号0点到2022年3月31号24点，大屯路、天辰东路、天辰西路、国家体育场北路、奥体中路、五洲大酒店北侧路，除持有北京冬奥组委核发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外，禁止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2022年1月4号0点到2022年3月16号24点，京礼高速进出京双向版权服务区及进出服务区匝道，除持有北京冬奥组委核发的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之外，禁止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2022年1月27号到2022年2月23号，每天早上的6点到比赛结束后2小时，五塔寺路、五塔寺路西口至西客博物馆西墙段，除持有北京冬奥组委核发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外，禁止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交管局近日通报了多起货车企业老板组织指示货车司机交通违法的案件。截止到目前，交管部门今年一共打掉组织货车涉牌闯灯违法团伙八个，查处涉案车辆93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任雪娇的报道。 12月16号，有群众举报在海淀区农大南路与信息路路口多辆渣土车结队闯红灯通行，造成严重交通安全隐患。针对这一情况，北京交管部门立即开展工作，当天下午4点多在房山区长阳镇朱岗子村抓获涉案驾驶人、货车车主、车队长等违法犯罪嫌疑人12人，扣押涉案渣土车10辆。北京市交管局涉车案件侦查专业队副大队长程烨说， 这10辆车查获时未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车辆前排的固封螺丝都是特制的，

新发地市场董事长张玉喜介绍，近期蔬菜上市量基本恢复到2019年同期水平，且供应能力还在继续增强，因此很多叶类蔬菜价格环比降幅都比较明显。南方产区的蔬菜上市量继续加大，北方产区大棚蔬菜产量也在增加，就算出现冬季极端不利天气，蔬菜供应的紧张局面基本上在一天半就能缓解。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3号由天津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海河传媒中心主办，金云新媒体集团承办的你好天津之好看天津微信视频号专场活动以线上加线下的方式举行，恰逢天津建成设为617周年，这场活动用独具匠心的形式为金城送上生日祝福。我们来听一下天津台记者李山的报道。 本次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分为行进式直播和庆典两个部分。在行进式直播环节，来自海河传媒中心的各路主持人组成了云游体验团，在金云客户端金云微信视频号中带领网友们沉浸式体验杨柳青年画、十八街麻花的制作等天津传统工艺以及天津特色文博场馆。新闻广播主持人童森说， 我作为云游体验团当中的一员呢，是来到了位于虹桥区的三条石历史博物馆，在天津生日这天呢，带网友领略了一番天津近代工业发展的历程。你好天津网络短视频大赛也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今后呢，我会通过互联网直播、短视频等方式搭建更多人了解天津独特魅力和文化的新平台和新途径。 在直播过程中还设置了抽奖问答等环节，好看又好玩、祝天津生日快乐等互动留言刷屏，网友们激动且兴奋地一边在线游览，一边在屏幕上为天津庆生。在庆典活动现场，歌曲《天津我可爱的家乡》等节目依次上演，每一个节目都饱含着对家乡的赞美与热爱。活动现场还展示了你好天津短视频大赛中征集到的美食生活短视频、城市风光短视频等，展现了好看天津事儿、好吃天津味儿、好美天津景儿、好酷天津范儿。 河北邢台近日成功入选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河北省信用示范区实现零的突破。那么邢台市是如何敢为人先推进信用建设创新发展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邢台台记者王迪采制的报道。 在邢台市行政审批局信用办，工作人员正在忙着处理群众的电话咨询。据了解，今年3月，邢台市在河北省率先启动地级市信用立法工作。目前，邢台市社会信用促进条例草案已通过市人大常委会二审。在此基础上，邢台市还制定信用建设相关制度3000多件，同时专门建立了信用数据归集协调机制，持续加大税收、金融、供水、供电、供气、通信运营、合同履约信息以及个人信用信息归集力度，拓展信用信息覆盖面。截止目前，邢台市社会信用信息征集入库共计1.6亿多条，实现了国家33类信用信息目录全覆盖。邢台市行政审批局信用管理科科长谢振芳， 对于信用状况良好的主体啊，可以享受融券受理啊、购物优惠啊、信用贷款等便利，但是对于这个严重失信主体呢，会受到相应的惩戒限制，比如啊，限制高消费、限制招投标、限制从事特定行业或者是任这个高管等等。截止目前呢，累计信用核查超过了300万次，市县两级在审批和监管工作中共产生联合惩戒案例4.4万件。 不过谢振芳说，惩罚不是目的，为了引导激励大家诚实守信，他们还设立了信用修复机制。 如果发生了失信行为呢，也可以进行信用修复，比如啊，这个企业受到了一个行政处罚，行业主管部门呢会督促履责、约谈、培训等方式呢，帮助其进行信用修复，退出黑名单，让这个负能量转化啊，黑名单清零。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我们带您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中美关系。当地时间23号，美方将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签署惩罚。该法案罔顾事实真相，恶意诋毁中国新疆人权状况，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坚决反对。 新华社发表评述文章，美国以疆制华图谋注定失败。文章指出，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举世公认，各族人民安居乐业有目共睹。从法国学者维瓦斯的著作，到总部位于瑞典的跨国和平与未来研究基金会的研究报告，全球范围内众多智库、媒体、学者纷纷痛斥美国等编造的关于新疆的世纪谎言，发出澄清真相的正义之声。 美方炮制涉疆谎言有着迫切的现实需求。面对疫情肆虐之下，贫富差距加大，社会治理低效等诸多病灶，美国政客迫切需要制造热点来转移美国民众视线。而涉疆问题涉及面广，关联度高，对美西方反华势力而言是一张低成本的廉价牌。正因如此，美方肆无忌惮，不计后果地炒作涉疆问题，企图转嫁社会矛盾，减轻其内部压力。 文章指出，涉疆问题根本不是人权问题，而是反暴恐和反分裂问题。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利用涉疆问题搞阴谋诡计，阻挡不了新疆各族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坚定步伐，阻挡不了中国不断发展的壮大。奉劝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利用涉疆问题散布谎言，干涉中国内政，遏制中国发展。 再来关注一下，中国驻美国使馆发言人23号表示，美国司法部门以打击经济间谍为名迫害科学家，破坏中美正常科技交流的行径，已经引起了美国内有识之士的广泛质疑。 按照美国政府的阐述，中国行动计划的目的是为了打击所谓的经济间谍行为。然而，根据美司法部发布的消息，利伯的定罪是因为虚假陈述和税务相关问题，与经济间谍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中方敦促美方倾听美各界的正义呼声，停止错误做法，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和促进两国正常的科技交流与合作。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疫情方面的消息。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继续在全球持续扩散，传播至更多国家。马耳他、阿尔巴尼亚23号分别报告了首次发现奥密克戎病毒毒株。同时，该毒株的快速传播导致西班牙、加拿大等国新增确诊病例数急剧增加。据世卫组织最新发布的一期全球疫情防控周报显示，截止到欧洲中部时间21号14点，全球已有106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与这一毒株相关的整体风险仍然非常高。 另外，在泰国曼谷市政府23号发布通告称，由于截至22号，泰国已通报超过100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另有近100例病例正等待检测结果。曼谷市已经下令禁止所有市政府辖下组织和机构举办新年庆祝活动，同时取消即将在市政府广场举行的例行新年祈福仪式。 英国政府23号公布的最新疫情数据显示，该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2万例，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英国国家统计局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本月16号的一周内，英国估计有约14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这是自2020年秋季以来有可比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 英国卫生大臣贾维德表示，尽管病例不断增加，但暂不会宣布在圣诞节后收紧对英格兰地区的疫情防控措施。英国国民保健制度国家医疗事务主任波伊斯此前警告说，随着奥密克戎毒株席卷全国，英国卫生服务已经处于了战争状态。多项研究显示，英国需要尽快开始更严格的新冠疫情防控限制措施，以防止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英国卫生安全局23号发布的新冠病毒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与德尔塔毒株相比，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更快，但确诊病例住院风险更低。有证据表明，接种疫苗加强针后，对奥密克戎毒株有症状感染的保护效力会有所改善。 初期分析结果显示，与德尔塔毒株相比，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者去急诊就诊的可能性要低31%-45%，住院可能性要低50%-70%。该机构指出，奥密克戎比德尔塔毒株传播更快，该国新冠患者中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人数急剧增加。此外，至少有9.5%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者此前曾感染过新冠病毒。 不过，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这一分析是初步且高度不确定的，未来几周需要进一步的分析。这家机构首席执行官哈里斯表示，这一最新分析显示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早期信号，然而这只是早期数据，还需要更多研究来证实。 澳大利亚卫生部长亨特24号说，由于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急剧攀升，澳大利亚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间隔将进一步缩短。自明年1月4号起，18岁以上人群可在接种第二剂新冠疫苗满4个月后接种加强针。自明年1月31号起，加强针接种间隔将缩短至3个月。 澳大利亚近日疫情反弹加剧，23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超过8200例，刷新了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的最高纪录。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的新南威尔士州23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715例，创疫情爆发以来单周日新增最高。 美国食品和药物监管局23号批准了第二款可紧急用于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口服药物。美药管局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默克公司生产的这款口服药物名为莫纳比拉韦，用于治疗患新冠轻症至中症的患者，具有较高重症风险的人群，以及无法使用其他或美药管局批准的治疗方案的人群。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智联智囊咨询机构和泰和智库24号联合发布了美国对全球疫情扩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样一份研究报告。报告说，多项数据和信息显示，美国才最有可能是新冠病毒的起源国，是导致疫情在全球快速扩散的罪魁祸首，而美国的政治化操弄更是让全球战胜疫情步履维艰，面临严重挑战。 报告说，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人间灾难还在持续发展当中，尤其是变异株的出现，让全球未来疫情防控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大。美国只有摒除对政治私利的执念，正确认识和反省自己在防控疫情方面的重大失误，停止将病毒问题政治化，停止破坏国际抗疫合作，积极与世界分享疫苗，科学的开展溯源研究，助力全球经济复苏，最终才能战胜疫情。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韩国政府24号宣布，前总统朴槿惠将于本月31号获得特赦。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24号上午召开临时国务会议，对特赦等事宜进行了审议。韩国国务总理金富谦在国会发言表示说，从人道主义出发，政府将高龄者或患有重大疾病的服刑人员纳入到赦免名单。 据韩媒报道，朴槿惠健康状况恶化，今年11月22号因患病接受住院治疗，这是朴槿惠今年第3次离开看守所到外部医院接受住院治疗。分析人士认为，朴槿惠的健康状态是其获得赦免的主要原因。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好，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冬奥及体育方面的消息。2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政策及相关筹备工作，提倡赛时为运动员鼓掌加油，不建议唱歌和呐喊。我们来听一下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近日，北京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共同发布了第二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介绍了第二版防疫手册的相关情况。防疫手册提出了六项基本原则： 一是疫苗接种，二是闭环管理原则，三是建立新冠联络官机制，四是检测追踪与隔离的原则，五是减少接触的原则，第六个原则是提高卫生意识，提倡为运动员鼓掌加油，不建议唱歌和呐喊。 与第一版防疫手册相比，第二版手册在基本原则、内容框架、具体措施等方面基本保持了一致，主要是在具体措施上进行了深化、细化和补充完善。韩子荣说道， 至于呢，是不是在赛前和赛时还需要出台额外的防疫措施问题，一切要取决于全球和中国疫情形势的变化。 韩子荣表示，在冬奥测试赛期间，第一版防疫手册得到了检验和认可。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春表示，最大限度避免把闭环内感染传播到城市层面是疫情防控的底线。 我们一定要守住我们这个防控底线，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防控目标。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应急预案，这密接的标准呢，尤其针对包括奥密克戎这种传染性非常强的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完全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来判定相关的密接。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日前在新出版的《奥林匹克评论》杂志撰文称，北京即将书写历史，成为首座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北京冬奥会也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实现让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从而永远改变冬季运动。 我们也介绍一下奥林匹克评论，这是国际奥委会每季度出版一期的官方杂志，杂志的语言通常为英语、法语和西语。12月出版的最新一期专门出版了中文特刊。巴赫在开篇致辞当中表示，我们将于几周后迎来2022年北京冬奥会，值此准备倒计时阶段，我感谢组委会为本届奥运会所做的出色的筹备工作，我们相信中国的伙伴和朋友一定会提供卓越的冬奥会体验。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24号透露，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泰裕和日本残奥委员会主席森和之将出席北京冬奥会和北京冬残奥会。桥本圣子还将参加冬奥会开幕前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全会。山下泰裕此前还曾透露，日本冬奥会代表团将在2022年1月29号举行成立仪式，代表团规模超过200人，并祝愿北京冬奥会成功。 23号下午，日本男子花滑名将羽生结弦在全日花滑锦标赛的赛前公开训练当中，首次完成了跳跃难度最大，也是史上没有人做过的阿克塞尔四周跳，这也突破了花样滑冰的历史。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楚燕的报道。 昨天，两届冬奥会男子单人滑冠军羽生结弦创历史地完成了阿克塞尔四周跳。此前，世界上没有任何花样滑冰运动员能够完成这一动作。羽生结弦在训练中挑战了三次，最后一次成功单足落冰。在训练后接受采访时，羽生结弦表示，完成阿克塞尔四周跳就是自己的使命。 未来想要去参加北京冬奥会，所以下定决心来到这里比赛。虽然觉得很累，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跳跃，完成这一切是我的使命。 对于阿克塞尔四周跳，执教超过半个世纪、带出冰王子普鲁申科的俄罗斯花滑教父米申曾经断言，以目前人类的身体素质发展情况来看，他的有生之年是没有任何选手可以完成的。而就在昨天，拖着伤病的羽生结弦打破了这一断言，实现了人类花滑历史上的突破。这也意味着羽生结弦有望在全日赛甚至冬奥会上使用这个超高难度的跳跃动作，从而为实现奥运三连冠添砖加瓦。而对于是否会出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羽生结弦给出的回复是，这不取决于他的个人意愿，而是这次比赛的成绩。 如果我所追求道路的终点是冬奥会，我现在必须尽全力去争取。 目前全日本花样滑冰锦标赛正在进行时，在今天和后天的比赛当中，阿克塞尔四周跳能否再次亮相，让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为更好地服务广大群众健身锻炼需求， 加强对公共体育场馆开放使用的评估督导。国家体育总局日前印发《公共体育场馆基本公共服务规范》，服务规范进一步强调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对场馆开放、服务内容等提出一系列细化、量化要求。 据了解，服务规范适用于接受中央财政资金补助的地方各级体育行政部门所属县级及以上公共体育场、公共体育馆、公共游泳馆和全民健身中心。对于其他类型公共体育设施的开放服务，各地区可参照服务规范要求，因地制宜地进行规范指导。 CBA 联赛第二阶段25号即将打响，当日的重头戏便是辽宁队与北京首钢队的强强对话。这场比赛被安排于当晚的黄金时间在长春市体育馆进行，并对外售票。23号下午2点起，京辽大战比赛球票开售，开售一分钟之内，可发售的1300张球票便全部卖出，火爆程度非同凡响。 CBA 联赛第二阶段一共有15轮的比赛，全都在长春赛区进行，首场焦点战可以说是看点颇多。辽宁队在第一阶段排名第一，整体实力超群，再加上新内线外援莫兰德的加入，外界对于他们的关注度非同一般。而首钢队则有林书豪、吉布森这样的外援回归，可以说是京辽对决一触即发。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日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官网公示了电视剧模板制作规范、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标准报批稿。文件规定了高清 4K 超高清电视剧模板制作要求，包括时长、署名、图像、声音、封装格式和技术质量的要求，并给出了声画质量主观评价方法。 在时长要求方面，文件指出常规剧集正片时长不少于41分钟，每集结尾画面与下一集的开始画面如果有重复内容，那时长不能超过30秒。在署名要求方面，文件规定演职人员在电视剧的署名方式、顺序、位置等由聘用合同来约定。此外呢，文件提出外籍演员或工作人员应该添加国籍标注，港澳台演员或工作人员应添加相应的区域标注。据了解，文件公示时间截止到2021年的12月27号。 24号，中国电影家协会发布了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海报设计大赛获奖名单。本次大赛共征集了1610件海报设计作品，吸引了众多国内外设计者参与。经过前期初评、大众投票加复评、中评以及版权公示等多个阶段，最终评选出1、2、3等奖共12幅获奖作品。同时，为鼓励创作独特性及风格多元性，本次大赛特针对网络投票数情况增设了一名最佳网络人气奖，由雄鸡凝视摘得。 演出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23号晚间由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风华绝代》在天津大礼堂复排首演。这是天津人艺与著名演员刘晓庆合作10周年推出《风华绝代》武则天双戏联演的首场。 话剧《风华绝代》讲述了晚清传奇女子赛金花的故事。据介绍，2011年天津人艺进行转企改制，也促成了剧院以企业单位合作的大戏《风华绝代》，而后又于2015年合作推出了话剧《武则天》，两部剧目均由刘晓庆主演。至今，两台剧目在全国乃至海外共演出数百场，广受好评。刘晓庆表示，天津人艺的演员和他就像一家人，那这种一家人的感觉让他们的舞台表演融为一体，奉献更精彩的作品。 再来关注一下，近日107岁的作家马识途新作《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出版了。马识途的女儿马万梅介绍说，这本书的书稿呢，基本上都是马老自己在电脑上一字一句敲出来的。 马识途是过去那个时代的见证者，为了写这本书，他再次打开脑海中尘封的记忆盒，重新拾起已故的文人、诗友、亲人们在他脑海中刻下的印记。那些逝去的点滴独霸让人不禁泪目。据介绍，全书共分为5卷，在第一卷文人中，他回忆了鲁迅、郭沫若、周扬、巴金、冰心、曹禺等25位已经逝去的文坛名家。